未？ 喂，嗱，正经咯，正经咯，我哋嚟翻反骂大联盟。头先嗰节都好正经嘅，咁但系咧就因为今晚有好有可能有三个钟啦，亦都好有可能系反骂大联盟即系小休之前嘅 暂别 暂别嘅一集啦。咁所以我见今日个 chat room 真系。即係我哋 Facebook 嘅留言係多人到爆炸㗎，亦都我冇諗過原來啲聽眾咁鍾意聽歌，咁不如以後我哋唔其實反問大聯盟唔使停㗎啦，我哋每集嘅呢個時間就播歌 loop 翻頭先個 即係打柒你我啦 會打柒我咁好啦話嗱嚟到我哋正正經經其實而家 supposing 佢係第三節嚟嘅，我哋呢就今次呢不如講下呢個禮拜先講聯賽先啦，就一場大波啱啱踢完啦，就呢個雙紅會嘅後繼咁啊，在座全人類都睇啦，咁啊，我嗰日睇波就係同 Kenny 啊、Wilson 啊一齊睇啦，咁啊其他巴打都有睇啦，咁在座有四個利迷啦，兩個車迷啦，咁啊車迷慘啲， 四個利撚，兩個 一條碌撚， 車撚 打車撚，咁咧就车迷惨啲啦，礼拜六嘅时候 黑哨，你知咩叫黑哨？ 唔知 咪黑哨咯。 你呢啲嗱唔得咁样嘅公平竞技嚟噶嘛？我都唔知几开心。喂，而家车路士 哨啊， 车路士 gel 捻咗，而家成个争标形势好睇咗100倍，话俾你听。 冇错。 咁啊，不如讲翻场波先啦。嗱，即系双红会就。人人有睇，我諗聽得呢個節目冇可能有人冇睇㗎啦。3-0呢個戰果其實 我一早估到啦，你驚㗎嘛，我都話你唔使驚，驚係咩贏梗。我話嘅。 我覺得唔係㗎其實。因為好邪㗎有啲嘢。即係 琴晚啊邪今朝起身。 唔好再講啦，呢個陣間先講，講返雙紅會先。3-0呢個戰果合唔合理呢？如果睇返成場 合理， 我就覺得可以再入多啲嘅。 當然。 即係我認同謝拉特嘅。啊嘛，即係其實有幾個機會真係把得好差，尤其是到你自己 嘅 時 間， 應該係咁樣講，你可以話唔係3-0，但係即係幾多球唔緊要，我覺得唔應該係全部係十二碼咯，即係有三球係十二碼嚟嘅，即係 係 四失咗一球啫，應該你話我係即係好想睇到。啊，蘇亞雷斯直情入去咧，強暴呢、這個咁啊禁區，即係屌鳩佢咁樣先啱。你十二碼我唔痛快，明唔明啊？我真係唔痛快。你即係好似妖，而家班撲街咪講咧，球證嘅問題啊嘛，呢啲係一陣 就 係啊，就鬧你鬧撚落個球證度，唔係咯咁啊。但係即係我覺得係爭少少嗰個快感啊， 爭啲快感係真㗎嗱。即係嗰場波其實，如果大家有留心嘅時候，一開始頭嗰五分鐘，斯洛列治有個黃金機會啦， 右腳嘅單刀波， 係右腳單刀波啦嗰球，咁就其實射唔應啦。如果射應啲嘅話，即係起碼會中籠先啦，係咪？咁另外有幾下嘅反攻，我覺得其實今場波利物浦唔係真係做得咁流暢，即係可能始終嗰度都係奧脫福啦，即係一個即係夢劇院啦，咁所以相對上 噩夢啊，而家變兩 種係噩夢劇院啦， 自己發噩夢啊。 咁但係踢得唔係真係最 中中挺挺啦， 中中挺挺真係唔係真係踢得咁好， 中中挺挺夠贏嗰度抵死 係咯。 咁問你閪嘛冇辦法。喂，不如講翻三個十二碼啦，即係有一個即係唔係有一個說法啦，就話即係呢一場波頭先阿 Wilson 都有講，就係話啊，因為即係有三個十二碼，尤其是係即係落後2-0嘅時候， 第三球啦， 插水啊！其實我哋真係可以逐個十二碼去講嘅。咁我即係第一個十二碼，明顯到爆啦！ 第一球十二碼其實就即係講技術少少啦。蘇亞雷斯成日都搏你啲波嘅，即係佢成日都係第一腳攞個高波落嚟黐落下去嗰下咧，佢係好你睇到佢啲波，睇到佢踢得多，成日都會咁做嘅。咁就唔知點解拉菲爾係戇鳩啦，即係無啦啦伸隻手出嚟拍個波啦。 佢係真係有心拍嘅喎， 係咯， 明顯有心拍落去嘅。其實嗰個波佢應該趕出場啊！屌， 兩黃一紅咯， 係咯。 如果俾到張黃牌俾佢，佢應該拜拜㗎啦。 黃牌係應該嘅， 係啊。 其實呢一場波咧，拉菲爾好閪嘅，佢害鳩咗好多人嘅。 是 即係第一害鳩嗰隊波，即係提早崩盤啦， 輸大球 啦，提早崩盤啦。第二其實佢害鳩咗維迪嘅，大家諗留一樣嘢，維迪其實短短五分鐘之內咧，就雙黃一紅嘅啫，其實。 唔係第三，我覺得害鳩咗啲球迷添啦。 點解？ 喂，屌十二碼真係好撚影響觀賞性噶嘛？其實我同 Wilson 都好贊成㗎，即係我唔係太中意睇一場波咧，係有紅牌同埋十二碼嘅。即我先唔讲反唔反咩，如果个观赏性呢，系如果有十二码同红牌呢，系即系我觉得系几毁灭个赛事嘅。但不过无奈足球你一定要有一啲规矩。 咁系啦，啱啦，冇办法㗎，系曼联嘅球员选择毁灭个赛事咋嘛。真心讲啊，如果拉菲二个下唔出手拍啊，苏亚雷斯个球入撚硬啊，即系你俾佢个波攞到空撚晒，佢吸返去大位一嘢射高你老母，系唔会入咩个球入硬㗎。其实佢破坏咗个观赏性，你讲得啱㗎。同埋 佢害鳩個維迪就係、佢有一下第一維迪第一張黃牌係因為拉菲爾而攞嘅，因為拉菲爾有黃牌在身，卡頓普唔知點解唔掹牌出嚟，真係喎，跟住然後就引致到維迪夾硬要犯規嘛，咁拉菲爾仲好撚驚，一吹停嘅時候，拉菲爾以為會俾張牌， 青 曬個面，青曬㗎嘛。 我哋喺現場嗰陣咧，諗住個張黃牌係俾拉菲爾㗎， 我都以為係、啊， 都叫定囂㗎啦，成班人，係啊，點知諗起又俾。 佢個分鏡咧，好起好好令你誤會啊，係 啊， 佢個鏡頭 pan 住阿拉菲爾啊嘛， 咁正路會估係俾拉菲爾嘛， 點知原來佢吹前一個犯規， 拉菲爾已經係入定紙申請話俾紅牌，咁佢攞唔到，咁冇辦法。咁講翻第二球十二。二碼啦，不如喂第二球十二碼，啲漫迷就嘈嘅，就話覺得嗰球波係唔應該俾嘅，咁啊有引致到阿宋禮勤就 五十五十啊嘛， 係啊話五十五十啦，亦都好坦白承咗四四二四全賽啦，呢個因間講，咁但係其實即係嗱問心啦，我自己個人啦，我覺得嗰球係。我同阿 Wilson 睇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係冇嘅， 係可比可唔比嘅。老實講，即係對上廿年呢個波一定唔會比嘅，都係 你插水添隨時。 係啊，即係我呢個波老實講，即係喺一個好客觀嘅角度，五波嚟嘅。係啊，你執得好緊啊，喂喺禁區有身體碰撞撞跌咗，你話可以比㗎。咁但係其實如果你想保持個賽事嘅精彩流暢咧，係應該唔俾嘅。 如果早二十年費常喺度嘅時候，嗰、那個球證又要衝埋去嗰、那個即係唔係 被跌低嗰、那個，係 啊，被跌低嗰個同佢講：屌你老母有犯規咁樣就俾咗黃牌佢㗎啦，即刻唔使講嘢呢啲，即係大家知㗎啦呢個。 所以呢個頭先咪夏薩特講咗咯，上環啊嘛， 上環 翻嗱第三球咧就冇得講嘅，即係我覺得 啊，俾阿 Wilson 講得好啊。 唔係，但係我想話其實第三球之前有一球咧係好明顯嘅十二碼咧係冇俾到嘅。你记唔记得啊？嗰球 之后噶嘛？ 之后系咪史杜力 史杜力治咯？ 史杜力治嗰个嘛？ 史杜力治系之后 一定系嗰球 卡比克啊嘛？ 系啊， 卡比克 嗰球一定系十二码嚟嘅。 之后 但系佢嗰球 敢俾啊？ 嗱，真心讲咧，系真系要谴责嘅，我觉得，因为系完全系全心蓄意系插水嘅。我你谂下，即系我哋做反慢咧，即系之前系咁屌阿杨格啊、赞豪沙嗰啲啦。咁我哋做嘢好均真噶。其实我嗰一刻心里边咧系唔想呢个十二码入噶。 系，我都系咁谂。 我系咁谂噶， 我都系咁 入咯，就点知真系唔入。 唔系，我就谂紧咧，谢拉特系点样处理。我初时谂住咧，佢系会一飞冲天嘅，即系有少少特登咁样。咁但系佢都算有心机啦，佢成个中柱波叫做 有技术啦，大佬嗰个技术有，喂有技术。 喂，大佬咁样即系好难估你个动机噶嘛？你可以话攞得问。定係可以話即係技術， 即 係 正如佢回傳俾杜巴嗰個波一樣啊！ 但係都可以咁講， 好前年 嚇，唔係嗰球擺明係等曼聯攞唔到冠軍㗎嘛？ 冇乜講翻第三球十二碼係咪想講？ 係啊，第三 球十二碼其實老實講啊，屌你插水！你抵啦，插得咁撚靚。 嗱，你講嘅咋？ 嗰個位球證嘅角度，你話俾我聽，唔俾十二碼，我屌鳩佢添啊！話俾你聽啊，哥。 係，其實係一定以為係嘅嗰下，我都以為。 我哋都以為。 屌你唔係阿楊格嗰啲嘛？哇！佢插嗰個係可以距離只腳鏟落去爭成尺嘅。佢嗰個波爭三 cm 到啦，撲街度度到係差唔多三點二至二點八左右嘅啫，嗰個距離係。 唔係 咁撚樣，咁撚樣撲你十二碼，抵撚死啦，係咪啊？ 但同埋咧，其實我想講一樣，蕭利治呢下，你可以話佢插得靚，嗱，我完全唔認同，但我只會覺得佢戇鳩嘅啫，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唔插定落去，佢都係會撞就會跌㗎啦，即係佢插定咗， 即係撞埋佢啊嘛。 係啊，我真係接受唔到咯呢下，咁但係好彩唔入，令曼迷冇説話好講。咁但係咧。有啲漫迷就會即係尤其曼聯新聞個 page 入邊咧，有個 admin 就出咗個 post， 咁佢就令到全宇就包括小弟係覺得同佢睇緊嗰場波係另一場波嚟嘅，佢就話曼聯嗰場波嘅攻勢好倒肉。Kenny 你最好笑多啲啊！啲聽眾好中意呢個 笑聲，你笑得㗎，你唔使講嘢， 你真係笑得。 我哋可以出一個 package 係 Kenny 嘅笑聲係賣出去嘅， 係可以嗱又嚟咁咧。然後就話曼聯呢場波攻勢好倒肉，尤其喺未輸第三個十二碼同紅牌之前呢，係有機會反勝嘅。 有冇中過籠啊？我想問， 佢全場中過 一次籠， 乜撚嘢叫攻勢好撚倒肉啊？喂，我真係完全我摸不著頭腦啊！ 喂，好倒肉喎、啊，一次喎、啊。喂，大佬， 佢真系中噶， 之前冇中过咁滞啦， 即系好捻集中啊嘛， 唔系佢下半场一次都冇中过笼啊，嗱，包括其实云佩斯咧有两个 係啊，有球 頭 chance 啊， 有佢頭槌咧，其實嗰球都唔中籠啊，好曳， 好曳， 好近同埋冇壓力之下， 係啊， 係啦。另外仲有一球打飛機嘅， 打飛機 左副位窄位打飛機，定係好似越位啊，唔好記得。 越位嚟， 越位，但係佢射咗嘅。 咁但係佢都係射到閪撚到爆嘅嗰場球。咁如果你覺得呢啲叫攻勢好盜肉嘅，咁我冇説話好講。 不過我想問下咧，其實攻勢可以唔中籠又入波，除非我哋一隊波有布朗或者啲奧沙嗰啲，要自己翁高先有辦法嘅喎。如果唔係好難唔中籠入波嘅喎。 好啦，喂，我想講翻咧，有聽眾留言就話阿九叔好犀利，咁咧即係 Wilson 啊嚇，就即係點解咁撚 detail？ 你會知道係 2.8 to 3.2 cm， 大鳩魚個徒弟嚟㗎嘛？ 我講一次啦。呢、這個咁啊，呢個十二碼，其實一般嘅球證80% 咧，佢一定會俾噶。 仲有20% 係咩？請問？ 個20% 咧就又有機會唔俾咯。 喂， 嗰人係大鳩魚啊！ 即係調翻轉講，佢哋會覺得因為嗰兩個十二碼，即係嗰個誤判就令到場波輸咗。嗱，我覺得有啲嘢真係要埋單計數。 嗯。 喂，我唔講遠啦，我淨係講上季。 嗯。 上季喺雁飛路主場2-1。赢利物浦嗰场，喂，嗰场争议性判决够夸张啦啩 ？Shervy 嘅红牌， 俾人铲紧咗红牌， 系啦， 跟住入埋去屌柒， 系啦，跟住由利物浦有两个十二码机会冇俾，咁、 嗯、 但系就俾咗格连庄臣嘅犯规，令到云佩斯入波嘛，即系大家应该有印象，亦都有拉菲尔嗰球嗨波嘛，嗱呢啲咪就要还咯。上季拉菲入咗靓波嘛，其实讲真啦，足球关佢咩事啫？根本都唔关佢事嘅，佢翻九斗啦，讲真，即係我會覺得呢個係一個撚人嚟嘅，拉菲爾呢一個球員，你話佢好唔好波呢？我坦白講，我會覺得喺巴西球員嚟講，佢技術其實唔係真係咁好嘅啫，即係 唔係佢其實稱得上一個巴西人，就係即係令巴西人蒙羞啊！屌撚樣，佢點值得？即係佢唔配做一個巴西人。巴西人識踢波，撲佢 又教佢識踢波啊！佢係鳩聰型啊，都係。 佢似啲咩咧？佢頂籠似歐洲三線國家嘅球員嚟啫，佢一啲都唔巴西。 阿爾及利亞嗰啲啊？ 係啦，我懷疑佢老豆唔係巴西人。 嗱，除咗佢技術係三線之外咧， 即係佢阿媽歐佬咯。 因為佢阿爸係船做 行船 行船嘅，應該係咁樣啦。 唔係，真冇嘢好講啊！真係 嗱，所以冇踢啊，邊有技術踢啊？跟住。佢除咗技術唔好之外，其實呢個撚樣咧好撚矛 㗎， 好撚鳩㗎佢， 鳩得好撚緊要， 睺鳩你即係唔覺嗰啲攝啊或者鏟嗰人啊，跟住扮冇嘢起身，好撚興㗎， 好撚陰濕，好撚陰濕。你諗下，淨係講一月嘅時候對史雲斯嗰場，係咪佢紅牌啊？定係佢細佬啊？ 细佬走咗啦嗰阵时， 哦系咩？ 一月啊嘛， 唔知啊，因为佢两个我怀疑会交 换 踢啊，即系 伤咗系， 系啊， 系伤咗喺咩借佢翻， 系啦，再伤翻 细佬冇咗啦，咁快阉咗啦， 嗱呢啲就得啊， 话题终结者咪呢啲咯，你一出呢句我哋好难接，明 唔明？接落去啫，唔系咁，我觉得你呢下咪要还咯，跟住云九今场波完全系零表现， 嗯， 系你会睇到有人 本斯垫波少过米卢列啊，知唔知啊？ 系咩？ 唔系垫波。傳波少過米路列，係啊，有啲利記 fans 鋪出嚟噶嘛，有數據啊嘛， 真唔知 喎，好似話掂咗傳咗12球波，米路列都係12球， 佢又真係閪咗好耐噶啦，雲九都唔係就呢， 唔係琴晚好撚勁，不過陣間講， 陣間有機會嘅。 我想問一問大家啦，睇完呢一場波，你覺得係乜嘢責任令到，或者即係啲曼迷去怪鳩莫耶斯啦，繼續，即係因為輸俾宿敵啦，屌到爆炸啦。咁其實呢一場波從排陣又好，或者從個成個戰術嚟講，眾多位朋友，你覺得係莫耶斯嘅問題啊，定係其實基本上嗰班波都根本係打唔起咧？即係我好想聽下。 即係如果以我嘅通咧，就覺得流力咯。 啊，得啦，话题咁总结 流力咯， 又再 喂， 又再 梗系流力啦，欧联喎，大佬 咁流力成功咯 ，OK， 流力成功啦， 佢呢个礼拜个得失球系零啊， 咪咯， 输三零，三比零啊嘛， 有交代啦，啱啊，仲可以 平咗， 上 平咗， 晋级添，喂，大佬，我喺呢度点晋啫？晋嚟晋去都系排第七啫嘛，啱唔啱先？咁有咩用啊？系咪先？我梗系搏嗰边啦，你傻嘅，啱唔啱先？我哋要打赢拜仁咁样噶嘛？佢哋要 嗱，有听众咧 post 咗出嚟，要求应该要求我哋读嘅，咁佢就有张图，就个 caption 系写住盗肉，咁咧就系曼联全场13次射门1次中笼，13次犯规，控球咧有4成8，利物浦咧就17次射门7次中笼，12次犯规5成2，真系好盗肉嗱。 如果按佢中籠，我當佢中籃嗰下入，其實呢場波咧就會係 把握力強 咯， 如果 咁 就係啊。 咁如果佢要咁樣叫做盜肉嘅話，其實就真係冇説好講，除非搬龍門咯，即係你唔中籠，你搬得中龍門咪會入咯。喂，講翻個正題先，即係大家覺得呢場波曼聯輸嘅原因真係要去剖析下，我扮專業咁去講下。大家覺得呢場波佢係輸喺邊一度咧？有人話佢中場線完全崩潰，或者完全係做唔到攻勢，完全係莫耶斯嘅錯。阿出力你點睇咧？ 唔係咁，我覺得排陣已經有啲問題啦。你又出馬達，又即係擺佢落左邊。咁你讚盧沙，其實讚盧沙我已經算係覺得比較稍為有啲表現，因為起碼佢有一兩球後尾掉咗位之後爆波咧，都真係做到少少攻勢。嗰段時間就係、是、你頭先講嗰位話盜肉嗰段時間。即係佢有啲啲作用嘅，但係其余球员我就觉得即係冇邊幾個有好表現咯，同埋踢波個心機基本上已經冇咗， 冇曬啦， 冇曬 啦。我都覺得好悶喎，完全好似唔想贏咁樣嘅，我唔明係咪已經投咗行咧，定係點咧？因為以往。屌你咧，流入！因為以往睇開雙紅會咧，一定係成個感覺就會覺得，就算賽前邊一隊係 underdog 都好，喂，真係五波嘅喎，即係甚少係去到咁懸殊咯。即係 even 我當維迪個紅牌冇出現，我當拉菲爾嗰下球證網開入邊，如果你真係要繼續對踢嘅話，我覺得其實最終都係會三比零，甚至更多比數完場。 係啊，因為個後防係好撚 gap 嘅，我嗰日都同你講啦，佢。而家你譬如你睇利物浦咧，一比唔係比穿一重防線喎，直線直線係穿兩重喎、由中場孖住佢一通一通一個，再通埋嗰、那個佢嘅後線，小域字攞波射喎、你諗下嗰個後防，即係嗰個後防嗰個走動同嗰個轉身係 gap 撚到 會喐嘅雪糕筒， 係啊，真係好撚 high 啊，真係又終結咗我，真係好撚 high 啊！肖域就係企定喺度傳，通過咗再轉身，跟住攞波，仲可以攞到波起腳嘅。你可想而知，佢嗰個後防係淨係釘落撚曬釘嘅呢腳。 佢根本上我禁佢就係你入啦，入啦，你入啦，歡迎，開條路俾你。 唔係，我哋有國家級嘅龍門員。你嚟啦，咁樣 乜嘢龍門員？ 小龍門，呢個既唔係大陸嘅名詞， 後腰、前腰， 台灣都咪有。 OK， 嗱，咁不如講下利物浦啦。呢場波頭先我都有略略講過下啦，就覺得利物浦其實表現係中規中矩嘅啫。咁啊， 整體發揮。 如果你講中規中矩，俾面㗎已經係。如果以我嚟講，我覺得係唔收貨㗎。係，即係其實 不過都贏三比零， 係唔 sharp 嘅，所以話即係起碼三球里面有两球十二码，系睇到我呢个人系即系出唔到嘢噶嗰下，即系一啲都唔快感啊！咁啊，其他喂，你睇下，其实两个前锋啦，起脚有咩少咩啫？出嘢又唔快感咧，就系即系我觉得系，你睇两个前锋就算。 我哋节目正经啊，你 系啊， 你个节目者屌你啊！我唔捻你啊！如果系 我哋继续讲啦，唔好做话题终结啫。 我就话你睇下，就算有少少位置，你第一脚嗰啲喂龙门都射唔中咧，其实我觉得系完全唔收货。十二码之前，佢你控球时间系多吓、中场系佢赢嘅，但系咧亦都系。用佢咁嘅爛臭後防咧，係做到好多好、多直線入去嘅、但係我就話咁都入唔到波，你一路睇到咧，其實冇乜話好攞命嘅攻勢啊，或者一啲射門咧撲到攤攤腰嘅。所以其實你話唔係嗰十二碼幫佢開嘅齋咧，我覺得上半場咧係未必有波入㗎，佢哋係我覺得係差㗎。利物浦嘅表現， 我自己覺得就又未至於好差，但我諗佢個排陣上其實今場係 保守啲 嘅， 因為冇出高天奴啊。 高天奴啦，即係如果你純粹喺今屆嚟講，你話啊俾波俾得好嘅，即係中場球員，其實利物浦今年有好多嘅。 軒達神啦、 軒達神啦、 謝拉特啦、 謝拉特、 史達寧啦、史達寧啦， 係啦，即係史達寧進步好多啦。即係你睇翻上嗰幾場有好多致命嘅直線啦，係咪？咁但係今場波就我唔知係咪羅，我懷疑啊，其實我懷疑羅渣士佢落嘅 instruction 就係佢唔想有太多好致命嘅直線，去輸咗。那個可能反攻的機會，我不知道，即我會見今場嗰啲致命的直線少了很多，反而多了一些咧，就係話喺中場去猜下猜下，引曼聯的球員、曼聯的後防咧係走鬆了之後咧，就入啲生位嘅，包括可能你會見到係今場波比較少的就係史達寧喺五分零鐘嗰史道列者五分零鐘嗰一個half chance， 其實係好少嘅呢一類型嘅俾波嘅直線，包括你話見到蘇亞雷斯入嘅第三球，其實都係因為史道列治 有啲暈啦、有少少暈啦，集咗個波想射噶嘛， 咁但係佢個走位又好靚，但係你話真係有啲好致命嘅直線。 完全遊論曼聯就冇咯。你比起譬如對阿仙奴嗰場，嗰場就真係 熱刺啦， 熱刺啦， 熱刺嗰場經典， 經典啦。嗰即呢兩 十球波都得， 係咧，咪、就係呢兩場波加埋呢十球，其實全部都係用即基本上技術 用啲呼波搞掂。 咁所以阿 Wilson 講嗰樣嘢係合理嘅。咁我覺得，但係個原因就係其實真係保守啊，即係佢想令到即係隊波。你要知道嗰場波開波之前，即係我哋而家就輕鬆咯。開波之前其實我都係好撚緊張嘅，因為點解咧？車路士意外輸咗，其實成個壓力係喺利物浦。 好彩你知道意外啫，等我抽下 嘢。 咁你意外落敗，我諗住呢場贏緊噶嘛，大佬啊。咁但係利物浦個壓力係喺完全喺曬自己身上，因為你要知道，如果假設呢場波贏咗，第一喺宿敵喺奧脫福攞三分，第二係你令個差距係縮窄到四分，但你係打少一場，你基本上你個冠軍主動權係大咗好多。咁個排陣上面保守，我會理解咯。咁但係我都係講一句嘅，我覺得如果呢場波會贏，即係賽前講話會贏，就係因為一啲好邪嘅歷史原因，就係要曼聯去還。咁其實今場波好有呢個象徵意味嘅，包括你見到紅牌啦，十二碼啦，即係以往曼聯成日都贏嘅方式 嘅伎倆 咁就竟然係喺 輪流轉咯， 輪流轉咯，就係頭先嗰首輪 流轉咯， 播多次咯， 嚇， 好嘛，播多次， 我想播多次喜氣洋洋多啲， 唔係，但係好公平㗎，我覺得好公平㗎，因為大家都係用同一個球證嘅啫嘛，係咪先？你係嗰個球證，我嗰個球證，點解又判到你咁撚樣咧？好公平喎， 嗱，所以就要講宋禮勤啦，宋禮勤咧就事後好嬲喺微博度就出。做個 post 後尾 delete 咗，佢就話咩咧？就第一個十二碼就係 100%， 第二個十二碼就50/50，第三個根本完全唔係十二碼嚟嘅。我從來未見過有一個球證夠膽喺奧脫福俾三個十二碼， 係夠膽啊！ 原來換咗主帥係咁撚重要嘅。喂，呢個就係原來 鬼拍後尾走， 你有冇去電話？ 冇啊。 打碼不如叫佢嚟我屋企樓，我俾翻 有隻抽， 我俾翻唱片佢， 又俾翻唱片， 我好甩咗佢嘅唱片。 喂，你好多嘢要做啊！成龍大哥要 抽， 你 有隻 抽，咩？佢咪揸住啲唱片都隻抽咯， 俾翻唱片嘅， 你送翻俾佢， 送翻俾我。 唔係呢啲真係鬼炮尾枕嚟㗎，係 啊，真係啊。 即係曼聯球迷，你點唔承認啫？講 點解你會話換咗個領隊就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呢？以前個領隊佢哋就唔敢。判三個十二碼， 我三個啊，一個都冇， 上一次得一年多， 佢唔講 翻轉頭偷笑啦， 佢講啊嘛，三個十二碼，冇人可以嘅， 係 而家咧就講出咗個領隊係根本即係費格遜係有俾壓力個球證，所有十二碼係冇嘅。 聽講曼聯好似對上一季定之再多啲主場都冇吹過十二碼啊嘛， 八十五場 我知一季， 係2011年嘅時候對上。 2011年， 係啊，一比比三個差唔多啦。 搞錯， 即係我覺得即係 三個真係算少啦。 少， 我想話咪真係爭第二隊唔敢講，爭利物浦爭最撚多啊！我話俾你聽，肯定啊！如果講十二碼爭最撚多利物浦啊，其他隊都未必係。 争车仔都争得多啦， 都阴咗我哋几下噶啦， 系咯， 阿记 都 少， 阿记都未肯出声， 阿记都未肯出声，阵间阵间阿记会出声。嗱，有听众嘅意见就系话，利物浦今场嘅防守好好，有针对性嘅部署，揾祖亚伦同埋佐敦轩达神咧守住左右两边， 俾49,000 就两边传中。嗱，呢个事实嚟嘅，佢呢场波部署其实呢两个球员系明显堕后咗嘅， 系 咁亦都走开，即系走开咗两边系防守系时间系多咗嘅。咁但系又调翻转讲。你就算俾佢斩81球，佢咪又入唔捻到？ 唔系，佢都系斩去另外一边噶啦，话咗好多次啦嘛，系啊，佢斩去嗰边，嗰边系斩翻过嚟呢边，跟等出界噶嘛。 咁如果你讲后防呢场波踢得 sharp 嘅，我觉得神经刀啦，史基泰尔啦，史基泰尔其实呢场波好有无名英雄嘅感觉，其实有 啲解围都有， 即系除咗嗰啲解围之外，佢好多位布得真系好好，即系佢我怀疑佢或者可能呢场波对手。弱啦，即係易應付一啲可能係 interception 啦，即係佢 中下 游係咁啦。即係呢場波，我覺得佢嘅表現係好好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失望，就係米盧列呢場波就冇乜表現啦。係， 除咗嗰球波啦，就射得咁正， 係冇得表現定即係 冇得表現？ 冇得表現， 冇得表現啦。我覺得即係完全係零表現啊！呢場波，即係有聽眾亦都話，即係如果俾米盧列可以有一支煙時間食煙，都唔會有人知啦。即係前嗰幾個 post 人咁留言，咁我會覺得有即係難啲咯。你諗下喺後備席攞支煙出嚟玩，都會有人見到。嗰個係曼聯青訓， 曼聯青訓啦，嗰個波。摩利神啊嘛， 摩利神系啊，摩利神系曼联青训嚟噶，咁食烟冇乜问题嘅，我食紧，咁咧就 而家係咪已經完夠30分鐘啦？阿迪，你唔好喺度玩 Facebook。喂，不如咁，我哋嗱完咗呢一場之後，我哋講一講而家嘅形勢先啦。聯賽 係 嗱，聯賽形勢咧就利物浦而家排第二， 係咁啊，得分球壓過阿仙奴啦， 壓過阿仙奴啦。咁啊，唔係一路都一路都 壓過車路士啦，已經 係啦。得失球一定過車路士，爭曼城未過， 爭曼城少少 啊。咁啊，最強嘅曼聯咧就排緊第七嘅， 係 咁啊， 繼續超七， 繼續超七。咁但係曼联系咪冇机会即系争上少少咧？嗱，我客观啲讲就真系唔系冇嘅，因为望翻 马会个赔率几多？ 1800倍置业首选 系， 置业首选1800倍。咁有啲听众 买几多钱可以置业啊？大约 有啲听众话佢将自己层楼按咗买咗落去，变翻1800间屋啊嘛。佢话已经准备等，有个就保守啲， 1000蚊都够啦， 系啦，就话佢而家上紧山顶睇楼盘，咁啊买， 但系你要提翻啲听众，你唔好等佢按捻晒啲楼，卖捻晒啲楼咧，然之后去到马会同佢哥行同 喎。嗱呢下咧就我哋要睇翻呢一个联赛榜嘅形势啦。咁啊，曼联唔系话真系冇机会争上前少少嘅， 系 咁啊，机会梗有啦，同夺冠一样都系1800倍啦。咁啊，曼联而家打29场，咁啊48分，咁啊落后爱华顿2分，但爱华顿打少场。 系 咁爱华顿今季咧，我觉得如果曼联想争翻上前6或者前5咧，未去到断气嘅。咁但系你话前4已经冇可能啦。而家第四位嘅曼城系只系得60分啦， 但系打少 2场，打少佢2场， 两场 系啦。曼城27场，曼联29场。咁个假设如果就算曼城赢唔晒都好，其实都系有12分嘅差距啦，系咪？咁啊，就算佢赢晒都好咧， 佢咪或者叫 FA 做嘢扣分？ 系咯，都除咗扣分，我真系谂唔到原因啦。因为其实第一到第四位已经系完全放咗出嚟噶啦，即系你睇紧第五位嘅热刺，其实系我想讲系七，即系第五到第七位嚟讲，其实我反而最担心系热刺，因为热刺咧就而家53分，但系打咗30场，咁啊爱华顿打少咗2场，只系落后2分，咁而且你睇到热刺佢近呢几场对强队嘅表现都 好立啊， 即系一嚟好立，二嚟我就觉得第一佢完全展示唔到嗰种可以有力挑战强队嘅表现啊， 佢冇噶啦，佢冇， 如果佢冇第五，完全我觉得系好合理嘅。 但系下半季嚟讲咧，其实你两队传统嘅劲旅咧就系爱华顿同埋热刺都系出咗名咧，喺下半季就一定向下队噶。但系我话爱华顿其实向下队嘅个幅度咧系一定大过热刺嘅。 你觉得大过热刺？ 系唔系？我睇翻呢几季啊，呢几季其实都系 大，系啦，以前啊， 今年就当然 吓， 因为以前系莫耶斯大啊嘛，爱华顿， 你唔好再抽佢水啊！中意佢嘅大佬 ，He is a football genius，OK？、Okay? 即系你唔好再抽佢水。嗱，我觉得爱华顿今年咧，你问我，如果我睇好有队波可以再行前啲嘅，我反而系睇好爱华顿。 我睇爱华顿啦。 喂，爱华顿今季咁唔好讲战术，我净系讲学曼迷睇live score， 睇赛果。喂，爱华顿今季嘅韧力真系好， 90分钟成日入波嘅， 成日都90分钟入波嘅。 系咯，系咪嗰个 third time 去咗？爱华顿嗰边啊， 可能系调转咗。 Fergie 摊去咗爱华顿嗰边 ，switch 咗，即系完全系调转咗。 Not until we score 变咗。 由你谂个礼拜，除咗曼联大败好开心之外，其实另一场值得起嘅就系爱华顿搞掂咗卡迪夫城啊嘛，好开心。卡迪夫城谂住可以攞 最恶二号啊， 你会睇到 阿苏斯一查 黑捻晒面， 系 好捻兴奋，我真系睇到都湿晒。咁刘汉，咁我觉得爱华顿系。at least 會頂到咯，咁所以我真心去評論曼聯係有機會上第六嘅， 係 原因就係我唔睇好熱刺， 熱刺 係真係好差， 但係愛華頓我就有信心嘅，即係尤其是盧卡古啊啲出翻嚟咧， 盧卡古啦， 同埋啲韌力啊，係啦。 咁我哋之後嗰幾場就要同熱刺打氣嘅咯，變咗要 噶， 唔係贏咗熱刺先，即係我講利迷啊。 哦，咁啊， 贏咗熱刺先， 再唔頓啊嘛後邊。 係心啦，你嗰咁嘅死人波曼聯，你贏撚到先講啊。之後嗰啲佢仲有咩有咩隊伍要對咧？ 之後對韋斯咸， 哇， 曼城啦，之後要 仲有愛華頓，仲有 紐卡素 啊，要主場對維拉。 咁呢五場都輸曬啦，會 係啊， 呢五隊嘅 但係唔係喎，琴晚贏咗3-0之後就係轉捩點嚟噶 咯。佢有咩咯？氣女之後又翻嚟啊！ 佢真係好似咧托尼斯㗎，托尼斯一入波咧，啲球迷就話 Torres is back。曼聯贏波就哇，曼聯翻嚟啦！屌老母，即係咁撚樣嘅喎成件事。但 係 我問一個問題先，嗱，點解我哋要關注曼聯能唔能夠上到第五、第六咧？呢個命系到就係因為大家我想聽下大家意見，就大家覺得曼聯下屆有歐霸打係好事定壞事咧？ 定係你覺得完全斷交？ 我覺得佢而家直指呢個歐聯冠軍嘅喎，佢一定係諗下年打歐聯嘅喎。 係咪言之尚早咧？ 佢唔會諗歐霸嘅喎。絕對唔會諗嘅喎， 我諗佢都係咁諗， 係啊， 點諗啊？即係佢想攞歐聯，然後 歐聯咯，直接入咩咯？ 嗱，歐聯下一節講歐聯嗰場， 但我聽嗰啲實際啲嘅漫迷咧，其實真係佢哋都好想去打到歐霸，即係歐 霸都好， 歐霸都好，即係完全你話同歐洲直接脱咗軌啦，係對於我諗有部分喺英國嘅曼聯迷咧係會自殺 嘅。唔係，但係從佢墮落嘅。即係走向去睇，佢有歐霸踢係咪會拖住佢後腿，定係還是其實會幫到？ 咪佢會話攞埋歐霸咯，未攞過啊嘛。 所以我覺得歐霸我都覺得唔好俾佢踢嘅， 我都係咁。同埋我覺得七呢個數字好啱佢啦， 係 有佐治貝斯啦，有簡東拿啦，有碧 豪啦， 斯洛斯 啦，傳奇嚟啊嘛， 傳奇嚟噶嘛，就排七 奧運啦，仲 奧運 啦，奧運我有對象忘記 華倫西亞啦， 係啊，全部都勁人啊， 全撚部都勁人，咁撚傳奇咪俾佢排第七咯。喂，嗱，我哋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下節翻嚟就講琴晚嗰場歐聯啊。 嗯。寧願滯留在此處，寧願叫時間終止，我不會再信未來。我不愿再看历史，还能活才是讽刺，故此不用做傻事，让痛苦轮回渐次，彰显那快乐有真实，曙光全部熄灭，失掉无影子，我只能背后全没有支柱，什么叫绝望，抬起眼望望，如今我在你面前情浪随便收好，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远同绝望地露天荒，能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能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境况，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将仅有愿望都疯狂念诵，什么叫绝望，抬起眼望望，如今我在你面前情能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愿同绝望地露天荒，能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能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境况，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将仅有愿望都疯狂念诵，什么叫绝望，抬起眼望望，如今我在你面前情浓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愿同绝望地露天荒，能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能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境况，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将仅有愿望都疯狂念诵，就不应该对抗，能够这样全靠你帮忙，将恋爱绝后的标准答案。